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曾在国民政府身居要位，更是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但他真正的身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 然而这个被蒋介石和宋美龄所赏识的国民党高官是如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情报人员，阎宝恒的特工性质与其他特工有何不同？无声的战斗下，他的情报曾怎样扭转二战的国际局势？ 如此绝密的军事行动，如此确切的时间，获取了这个惊天情报的人就是阎宝恒。 从重庆到四平，从隐秘战线到和平年代，他又如何实现两者的角色转换？ 就在阎宝恒刚刚看到自己成果的时候，他又将面临着一场特殊的战斗。 档案为您揭秘红色特工。 1945年7月的一天，天儿越来越热，国民党军统局的办公室里空气变得异常沉闷，让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这天下午，他收到了一封私密的信件，看完之后，戴笠紧紧地皱起了眉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是一份暗杀共产党员的黑名单，在黑名单上赫然印着一个人的名字，阎宝恒。其实这个名字早就进入了军统特务的暗杀计划之中，可是种种原因，戴笠一直都没有成功下手。现在问题又摆到了戴笠面前，暗杀名单上再次出现了阎宝恒的名字，他必须得完成这个命令，但他又犹豫不决。戴笠作为军统局的一号人物，曾经下令暗杀了很多的共产党，可为何偏偏到了这个时候他却迟迟的不敢下手？这个阎宝恒究竟是何许人也？他现在人在何处呢？阎宝恒1895年4月6日出生于辽宁省，1929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回国之后，他相继组织起了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城市促进会和辽宁省剧毒联合会这三个反日群众团体。出生于东北的阎宝恒，在这片最先遭受侵略的土地上，从小就目睹了国家和民族的悲惨遭遇，因此他充满了抗日救国的远大抱负。 阎宝恒早些年在沈阳，在张学良和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办了一所规模不小的贫儿学校。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家弱，饱受外强的欺侮，就是因为教育，因为没有人才。阎宝恒是非常典型的教育救国论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共同的爱国情怀让张学良和阎宝恒成为了莫逆之交。之后在张学良的引荐之下，阎宝恒进入到国民党高层组织，担任了新生活运动 总会书记。 阎宝航杰出的组织才能和交际能力很快就被宋美龄和蒋介石所赏识，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一下子作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眼中的红人。很多人都对阎宝航热情有加，但阎宝航心中一直有个夙愿，那就是能够早日解放中国，解放东北，打回老家去。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国民党中身居要职的阎宝航，他真正的身份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人。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驻四平，鉴于阎宝航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中共党组织安排他返回了东北家乡，担任了辽北省政府主席。 阎宝航在誓词中说，余等是以至诚为辽北人民服务，为争取和平民主建设新辽北奋斗到底。之后辽北省政府迁往四平市，在四平工作的这段时间，阎宝航给四平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这个被蒋介石和宋美龄所赏识的国民党高官是如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又为什么被军统列为暗杀目标，却又一再下不了手？想要了解这一切，还得从1941年的延安说起。1941年6月的一个深夜，延安枣园，中共中央社会部内的发报机收到一串摩斯电码，机要人员收到了一封绝密急电，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手中的这份密电译成了俄文。拿着这份刚刚翻译完毕的绝密情报，机要人员要把它尽快交到一名苏联红军高级军官的手中。在1941年的延安，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些苏联军人的真实身份。当时延安枣园中央社会部的一栋小洋楼里住着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驻延安的一个联络小组，也就是苏联红军的总参谋部情报人员，为首的是苏联红军少将基斯连科。基斯连科看完手中的情报，他大吃一惊，这是一份决定着苏联命运的情报。那么基斯连科手中的这份情报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这位苏联红军的少将又在延安做什么呢？负责翻译这份情报的人名叫刘义夫，也就是照片中的这位，当时他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机要人员。直到64年以后，他对于当年所发生的一切仍然是记忆犹新。让我们来听一听他对当时情形的回忆。 正言获得的情报，正言书记处几个成员都轮流看，就是毛主席看，曾司令看，任弼时在那看，就是这几人看，在电报上一批，就是告友人，就是告诉朋友， 告友人，同样出现在1941年6月14日一份来自重庆的电报上，这暗示情报与苏联有关。让我们再来听一听刘义夫是怎么说的。 这份电报呢，是周总理从重庆发给郑安的，电报上说呀，说国民党据德国的武官桂允清说呀，德国要在6月22号进攻苏联。 刘义夫简直不敢相信他手上的这份情报，直接可能决定整个二战局势的走向。如此绝密的军事行动，如此确切的时间，获取了这个惊天情报的人就是阎宝航。那么他 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当时为了抵御共产主义，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亲自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新生活运动。他们请来了阎宝航作为新生活运动总会的总干事。蒋介石在这个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长，宋美龄是指导长，阎宝航是书记兼干事。由此可想而知阎宝航当时的重要地位。阎宝航一下子成为了蒋介石眼中的红人。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的夫人要想见蒋夫人都要到他那儿去登记，由他安排后才能见到。1941年初夏的一天，夜幕低垂时分，一个欢迎酒会正在进行，座上宾都是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没有人知道，一个几乎决定二战战争命运的时刻，也将在今晚出现。 酒会渐入佳境，那个人们熟悉的高大身影又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内。在场的很多人一眼便认出了这位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身边的大红人。在陪都重庆，阎宝航是各种高级聚会的常客，但今晚酒会上出现的一些德国军官和国民党高官们的兴奋表现，让他隐隐地感到这个酒会的气氛有些异常，可能会有大事发生。 当时阎宝航并不知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军统的特务盯上了。70多年以后，我们在重庆市档案馆保存下来的国民党档案中，发现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实。通过我手中拿的这些档案，可以了解到，军统局派出过几名特务混入阎宝航家中侦查情报，探听虚实。在这份档案里有一个名叫做徐德普的特务，他能详细的讲述阎宝航家中的情形，甚至全家的大小开销他都记载得清清楚楚。除了徐德普以外，还有一个名叫张建忠的人，也是提供了大量的阎宝航家的材料。让我们再来看一份国民党的档案。在这份完成于1943年12月16日的报告当中，记录了中共地下党员宋兴池在阎宝航家中的详细活动。报告当中说，宋兴池被保释出狱后住在阎宝航的家中，连日收拾细软，有畏罪潜逃的准备。很显然，提交报告的人对阎宝航家中的情况十分的熟悉，他可以近距离观察到一切。但是阎宝航为什么会被国民党军统局盯上了呢？这些特务们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接近阎宝航的呢？这还得从一栋房子说起，重庆村17号。 一个收容难民的庇护所，重庆村17号，究竟隐藏着多少秘密？ 这个房间的门窗常年紧闭，从来也没有外人进去。 苏德战争前夕，阎宝航如何获悉战争情报，扭转二战局势？ 阎宝航看到同僚们异常兴奋的表情，感到事有蹊跷，他急于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档案继续揭秘。曾在国民政府身居要位，更是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但他真正的身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周恩来一个人知道。 然而这个被蒋介石和宋美龄所赏识的国民党高官是如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情报人员，阎宝航的特工性质与其他特工有何不同？无声的战斗下，他的情报曾怎样扭转二战的国际局势？ 如此绝密的军事行动， 如此确切的时间，获取了这个惊天情报的人就是阎宝航。 从重庆到阜平，从隐秘战线到和平年代，他又如何实现两者的角色转换？ 就在阎宝航刚刚看到自己成果的时候，他又将面临着一场特殊的战斗。 档案为您揭秘红色特工。 随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之后，阎宝航就住在重庆的两路口一带。这些被绿荫掩映的深宅高楼在当时曾经是众多上层人物和重要机关的聚集地。阎宝航的子女阎明富还有阎明光当时就住在那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阎明富是如何回忆的。 当时因为东北沦亡以后，有很多东北人逃难的到重庆，到重庆嘛，这个流离失所，也没有工作，衣食无着，这样子找到我父亲，那我们就安置，所以我们楼下那几间屋子都是客人。那么走的时候还给他们拿路费。 阎宝航位于重庆村17号的家，当时被人们称为阎家老店，当时成为了东北流亡老乡的避难所，人流每天都是川流不息的。阎宝航和妻子高素都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他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再到重庆，阎家老店一直都是革命者的栖身处和庇护所，甚至他的妻子高素都成为了这个家庭招待所的所长兼炊事员。当时阎家老店不仅收留了大批东北难民，也很快成为了很多进步人士的聚集之地。主人阎宝航的热情好客更是远近闻名， 比如被特务跟踪的陶行知、沈君如、范长江等人都曾经在阎家老店借宿过，这也使得军统特务把目标重点锁定在了阎家老店和阎宝航身上。 虽然阎家老店每天来往的客人很多，主人也一向慷慨大方，但家中唯独有一个地方是客人活动的禁地，这儿呢就是位于二楼的一个小房间。这个房间的门窗常年紧闭，从来也没有外人进去。但是有一天，有一名客人走出热闹的客厅，他看四处没人，便走上了二楼的楼梯。对于这个人，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有着非常清楚的记忆。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时发生的事情。 当时啊，还有一个很可疑的人，叫什么建中，他不像其他的客人来了以后坐在客厅里跟大家谈话，他呢四处张望，还有一些很奇怪的问题。他常常问我，你哥哥到哪去了？你姐姐做什么？ 这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便是刚刚国民党档案中出现的张建中，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务。在那份档案文件中，他提供了阎宝航家中的大量情况，尤其提到了二楼的那个小房间。 当张建中看到所有人都在一楼，便独自悄悄地走上了二楼，偷偷摸摸地朝四面张望，最终停在了那个紧锁的房间窗户前。但这一切被阎家老店的女主人高素看在了眼里，她忙上前制止，并把张建中请回了客厅。 张建中其实什么都没来得及看到，就被阎宝航的妻子高素及时制止，因此军统局的特务组织并没能抓到什么把柄。但想来军统特务把目标重点锁定在这个房间上，自然也有他的道理。难道他们已经嗅出了什么吗？其实这个小房间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是铁将军把门，有时也会有例外。